12月6日啊，星期三嘅骚动音乐系， 冇错，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6:30咧将会有呢个游戏环节，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啊，咁啊，到时会有我同波盛轮流，一人拣一首歌咧去延续咗一个故事嘅。 系啊，小明又再登场啊，你知噶啦，间唔中就会有噶啦。 冇错，基本上佢最近都俾我哋系糟质得好可怜噶啦，咁啊，今个礼拜到底阿小明又有啲咩嘢嘅遭遇呢，咁啊转头6:30就喺奔波 back to back 会听到嘅。 系今日， 至于咧今日啊，好多人洗紧版啦，都 系啊，都洗咗牌，我都终于我哋可以分享下啦，就系、是、每次都好中意讲嘅，每年年尾就睇下自己听歌嘅习惯啦。今年咧，我自己用个平台啦，都系用开嗰个嘅外国嗰、那个。 系系。 咁咧，其实个结果都唔算太意外，但我都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我先同大家分享下我嘅 top genre 啦。 系 top genre 头五个都正常，最 咁好噶，你有 top song 有噶，佢、有显示咗五个嘅，咁我第一个就 EDM 啦，第二个系 dubstep 啦，第三系 Canton Pop， 第四系 Hong Kong Pop， 我唔知 Canton Pop 同 Hong Kong Pop 佢点样分嘢嘅， okay， 因为有时你知一啲 其实应该系 duplicate 咗， 因为佢好多平台佢嘅 genre 嘅分法有啲唔同嘅，个个都唔一样，咁啊最尾第五个就 tech house 啊听，咁、都唔意外嘅，正常发挥啦，呢、這个对于我嚟讲，咁啊今年咧我听咗4224首歌，我唔知系多定少啦。听咗， 应该都算多噶啦， 真系算多， 算多噶啦。你谂下，一年365日，你今年听咗4000多首，即系你平均一日要听10首歌。 系啊，即系佢仲，我谂佢，我唔知佢仲可能系计新歌啊，即系佢重复唔计啦，我估。 系 咁4000多首歌还好啦，咁我听得最多嘅一首歌咧。今年我是听了100次的这首歌。 咁夸张。 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咁夸张100次啊。 是啊，这只是。 即是平均你每3日就会听一次的咯。 但是个 point 是我9月才开始听的这只歌。 蛤，即是今年9月 开始。You played it 100 times this year, starting on, 14th September, 我9月14号开始。 9月到现在我听了100次。3个月，哇，你每日听一次，这些真是。 但个 point 是呢，其实。我啱啱可以解釋，我睇完之後，我知道今年自己聽歌嘅習慣啦。咁呢一首歌咧就係叫 叫做 Cola C O L A， 嚟自 Camel Fat 同埋 Elder Brook 嘅一首作品啦。 O K， 係啦，即係都係一啲電子音樂嗰類嚟嘅。 O K， 咁呢只係排第一，我估唔到呢只嘅。咁排第二只咧就係 John Summer 同 Hila 嘅 Where You Are。咁呢只係我今年好中意嘅一首電子音樂作品，同埋因為年頭嘅時候同 John Summer 做視像訪問啊， 係 唔 係 年頭年中啊， 聽咗 咁又係啦，又會準備下做多啲咁啦。咁呢兩隻喺度我都理解嘅。咁跟住佢又會話，哦，今年你聽歌嘅時間咧係有18592分鐘，其實應該唔算多嘅，因為我成日都發現，以為自己聽好多歌，但係睇身邊啲朋友成咧，其實佢聽得仲 多， 系啦，因为佢哋系一个叫休闲性质听歌，我哋系做嘢性质， 所以咧，我哋有一个规限，就好多时候我哋会集中去听一啲我哋可能做访问嗰一啲咧，咁就会重复听、听多咗好多次咯。 系啊，同埋佢有记录咗你呢个年份咧，边一日听歌听得最多？ 哇，佢好啲， 好 detail 嘅数据。点解你个咁好？我嗰个好渣、啊，真系发现咧，每年同你做呢个比较咧，我嗰个平台咧。就唔係你嗰個啦，我係Y 字頭嗰個啦，咁樣咁咧，佢就記錄咗我今年聽咗幾多分鐘歌。我冷落咗個 app， 我發現我而家好多時候 都冇用， 係用個 app 嚟聽歌。而家 幾分鐘啊？ 我喺個 app 度聽咗3000多分鐘咋，好少。 我咁唔怪之你話覺得我歌好似好多啦。 係啊，你4000多首喎、啊，係3000多分鐘喎、 啊。係啊，係 咁，我用個 app 就聽得好少咯。 18592分鐘、啊、 哇！ 跟住 好誇張。 佢话佢记录咗咧，我喺8月15号呢一日咧系听得最多嘅。 你做咩啊？你嗰日失恋？ 唔知咩事喎、啊。嗰日我听咗252分钟歌啦，即系听咗4.0钟歌咯。用嗰个平台。 但系我觉得咧，我嗰个平台咧，令到我觉得自己好有影响力啊。因为佢话我系 New Jeans 嘅元祖级乐迷，佢仲话讲，佢话自从我今年首次收听 New Jeans 嘅作品之后，呢、這个歌手嘅。 樂迷人數增加了兩倍，佢、哦、令到我好有成就感。 哦，咁如果你講 character， 我個 character 係佢都有根據我聽嗰習慣俾一個 character 喎。你頭先係 New Jeans 嘅咩話？ 佢唔係講邊一首嘅，佢總之話 即係 I mean 佢形容你係 New Jeans 嘅咩話？ 元祖級樂迷 係、 啊、 我係 Time Traveler 係嘛？ 嚇點樣咧？ 因為佢話我今年聽歌應該係不斷聽翻好多舊歌， 哦、 但係 which 係真嘅。我諗因為今年 同工作有關係啦。 其實我發現到好多都係同工作有關，因為譬如我聽翻广东嘅一啲旧嘅电子舞曲啦，听外国都系听翻啲旧歌，譬如要写，有时你要知你要 research 啊，我哋揾料啊，成啊咁样咧，你就会揾翻以前旧底嗰啲歌，咁然后你听一首你觉得好正，跟住又会继续听，又会继续听咁样， 系系， 咁所以嗰个发掘嘅过程系会不断听好多旧歌，我真系去到七十八十年代嘅 disco 啊 house 嗰啲又會聽啦，咁所以就會出現咗一個咁樣嘅狀況 啦。哇，幾有型喎呢一個名， 係佢俾得幾好啊！因為我初頭以為呢啲佢亂嚟嘅，咁跟住我見到其他朋友分享佢得到嗰、那個，佢好笑，佢好似一張卡片咁樣，有啲 visual 好靚、啊， 就寫住形容你今年計 time travel 啦，係啦咁樣嗰種。 嗰啲 AI 圖咁樣整得好靚。 咁我見到其他朋友原來會有其他咁，我即係其他形容詞嘅，咁我就知道哦，咁佢呢個真係都幾根據統計。而俾你嘅一个形容啦，咁样。 我嗰个就冇你呢样嘢嘅，但系咧我又多另一个咧，就系佢会用翻今年一至十二月嘅分布咧，去话俾我听我喺唔同嘅月份或者季节嘅心情系点样样。 系 佢话我今年嘅年初咧就系个人嘅情绪系好细腻嘅，即系会系好放大一啲小情绪嘅。跟住去到年中嘅时候，就个人好提神醒脑啦。 系 年尾就系简单系就是快乐啦。佢应该系 年尾听少咗歌啊，系咪？ 可能系咯，或者听啲嘢系轻手啲嘅。咁我年中听嗰啲咧系啲 ungroovy 啲嘅，即系Pandora 嗰啲咧，即系安全距离啊，咁嗰啲好摁啲嘅。咁年尾我就听啲即系轻松少少啊，咁样样咯。咁、 哦、 所以就可能有呢啲嘅唔同嘅嘢俾佢察觉到咯。 你有冇发现到自己咁个人喺根据呢啲月份真系有少少唔同啊？ 我自己唔觉啦， 我人会点都觉得有啲添。 系啊，同埋可能真系咧，我而家经常用唔同嘅平台去聽歌啦，或者唔同嘅唔止平台，即係可能有時喺電腦度聽，可能有時係喺啲排台嘅碟度聽咁樣咧，所以令到我有時都會嚇係咩？我今年真係聽咗呢隻歌，聽咗咁多次咩？係跟住，因為平台入邊有一啲我都唔覺，即係例如可能舉一個例子啦，就噩夢扭蛋嘅偶爾啊，有想你的時候咧，佢話我 loop 咗好多次，咁跟住我就諗啊，可能真係做訪問嗰段時間 loop 得好勁咁樣咯。 係啊，因為嗰個準備過程，因為我而家睇得到咧，我嗰啲譬如聽得好多嘅 artist 啊，即係譬如我第一個聽得最多嘅 artist 係 Be Friday 啦，即係做嘢關係啦。第二個係 TSO 又係因為做訪問嘅時候準備啦。第三個就 Camel Fat 即係頭先講嗰首歌咧，又係。因为嗰时又系介绍 Melodic Techno 嘅时候专栏，咁你又不断再听翻佢啲歌啦。第四 John Summit 又系因为做访问啦。第五 Skrillex 又系年头因为写佢只碟啦。即系你会发现到原来你自己嗰个音乐听歌嘅 pattern 同做嘢相关。佢因为佢显示埋你边个月份咧听得佢最多，我就睇翻哦嗰个月份出嘅文咧，咁你就知道哦原来升翻啦。 系、哦、 啊，其实即系但系我系觉得有少少悲唔好话悲哀嘅，有少少嘅感覺就係，原來我嘅聽歌習慣已經受我工作嘅 pattern 去影響咗，而令到我聽咩多啲咯。 但系咧，我想講咧，我同你一比較，我發現你嗰個真係分類得好好，即系你頭先講你分嘅 genre 分得好好，起碼 dubstep 啊， 係啦，佢識得咁樣分啊嘛。你知唔知我嗰個分類係點噶？佢話我今年聽過超過三十種唔同音類，唔同種類嘅音樂，但系我最中意嘅音樂類型排行第一係流行音樂。第二是华语流行音乐，第三是粤语流行音乐，第四是韩国流行音乐，第四是日语流行音乐。 证明你个人啊，好中意流行音乐， 真系我真系好中意流行音乐。但系流行音乐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可以分嘅啫，系嘛？唉，算 难分噶，其实 系有时系有啲难分嘅，我都明白嘅。但系即系一比较起上嚟，我就会觉得。 你嗰个好似分得好啲咯。 咁 我 我 嗰个有啲即系点啊咁样嘅。 唔系因 为 流行音乐又冇死啊嘛。 系的而且确系嘅。 呢个好流行、啊。 好笑呢、這个。仲要。 今期流行。咁首歌俾你应该要。 好啊，即系同埋我发现原来我嗰、那个分布都平均。基本上每样嘢都系大概 20% 左右。 哦， 即系所以 一样， 系啊， 平平均均。 我个人最中意公平，打和 系啦，冇偏心，偏方边一样，样样都中意。 Oh yeah！ 世界和平嘅，无聊啊！大家可以分享下咯，你今年听得多嘅嗰啲歌又系边啲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涉及安排内地居民和香港居民假结婚的两名本地人主脑，在区域法院分别被裁定23项和17项串谋诈骗罪名成立，各被判监36个月。高级入境事务主任邱志华说，在2019年5月锁定以案中主脑为首的犯罪集团，同年8月起展开拘捕行动，共拘捕154人，其中被捕的91名港人近一半在缔结虚假婚姻时只是介乎18至30岁，集团利用网上通讯平台本地和内地群组发布消息，吸引香港居民和有意来港定居的内地居民以一条龙方式安排假结婚。邱志华指出，集团至少安排128宗假结婚，初步估计整个案件涉款超过700万，除了两名主脑，已经有12人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监10至20个月。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专访时表明，不会要求公务员出示投票后的心意卡，以证明他们有没有投票，亦看不到会有压力。他强调心意卡没有名字，没有身份证号码，每张都一样，无法达到监察公务员有没有投票的目的，社会不应以阴谋论去思考。重申政府是纯粹感谢投了票的市民，没有其他目的，以往选举亦曾经采用类似做法。陈国基指出，公务员有双重责任，除了尽公民责任，也一定要支持政府的工作，因此政府需要公务员明白投票的重要性和责任，但并非逼他们投票，政府亦没有监督和惩罚机制，重申公务员如果没有投票亦不会影响日后晋升。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越南出席第13届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并在一个讨论环节上发言，他说打击跨境科技犯罪面对很大挑战，期望加强各地合作打击。林定国提出必须制定新法律或更新现有法律，确保条文可以应对最新的科技发展和具域外效力。另外需要加强不同司法管辖区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例如互派执法人员到其他司法管辖区工作，建立多边合作安排。他又建议实施和促进司法管辖区之间有效的检控措施，例如签订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相互法律合作安排、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逃犯安排等。菲律宾中部安第克省的巴士坠入山谷事故，官员澄清因为事故路段通讯信号差导致沟通有误，实际死亡人数是17人，而非早前所说的27人。安第克省省长在记者会对先前出现的通报错误道歉， 并确认出事巴士当时实际载有24人。官员话，当中16人当场死亡，1人送院后伤重不治，另外有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当局话出事巴士当时正前往安大克省首府，但途经一处山路时撞上路障并坠入山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埋去荃湾嘅车龙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往香港仔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系较为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去到界限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文化博物馆同埋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方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12月10日就是区议会一般选举，4日后就是了，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投票预埋你。 国剧830公造迪丽二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哋之前捉到一个同施小虎、张小北单案相关嘅人，佢之前都系维权集团，同你有冇关系？ 有关又无关，有关嘅正系游戏。 咩原因赵启海会自首供出所有嘅嘢呢？佢肯回答嘅又系咪事实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流阳光。 一人一票一听，1210齐投票。

带嚟有阿左陈乐贤钢琴后的陈，曾经我屋企都有一部铺满咗尘埃嘅钢琴嘅，但系自从我抌咗佢之后咧，似乎我同钢琴呢一个乐器咧，人生当中就好似一条平行线咁，再冇一个交叉嘅点。 你我立于光线间，灰色变白，细节被褪色一瞬间。过往越浸越糜烂，怎会没时限？要靠时间。线性导向消失点，很讨厌，再也没法子可以点。每个最新触发点，怎会没怀念？却也极厌。一生终于消失地平线。 铺依封消失点，在我抌我屋企嗰部钢琴之前，我曾经有挣扎过一段时间，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呢？ 外对弦乐抽笔记，再检索自己的领地，大量信息必须整理 ，just another day， 留言粗糙也分味。早想死机，还是在记录谁赠我以光怒？世界各处各地 ，Where I'm gonna go？Even though it's somewhere，For me this is nowhere。I don't know， 想放弃也有点早。

己说谎，藏不住的笑容送给谁呢？忘不掉的痛苦就当算了，我会记得每一次拥抱，这一次我值得快乐。 吹乐团《一丝不挂的忧伤》。有啲嘢，有一啲人咧，将佢摆喺过去嘅记忆度，对大家都系会舒服啲嘅。但系有 Nancy Quay Nevermind， 转头翻嚟有波成继续为大家带嚟唔同嘅派台作品。

一连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詹天文的《大雕刻家》，啱啱有伊人的《夜视镜》。关于个 topic 都相近，都是讲你自己用一个咩态度做人处世。 冤家相睇很整好坐低，做最规矩的那位，必须得体物品才越矜贵。这个伟大话题我已被破例，选择节目太虚伪，粗制滥造气质。 Out of my mind, ain't nobody can do it like mine. I'm so one of a kind. I know this is my time. Hey, hustling, bustling, that's all I know to keep my body moving. To my lady, be watching. Now hush, teenage stuff on my go straight 'cause I'm moving too much. 只剩我没有关系，只怪世上有所谓，另类捍卫。抵制以为要死。 公安云 featuring Ash 嘅 Don't Wanna Move， 喺呢个世界之下，你系咪能够企定唔喐咧？ 来过，人静好飘零。 再一次追寻心事未见的结局，还记得你。Gotta lose it all, build it up, yeah. I can still feel the world is true. Why are we all running, running for? If life is just a game, we all lose it all. 呢首作品俾你感受下嗰个颠倒嘅世界，嚟自王嘉怡新专辑当中啊，《水性杨花》里边嘅一只新歌 ，featuring 嘅黄酸，歌名叫做《Race of Faith》。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生活仰望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跳客的。 一刀一不精雕细琢，风中只有我，和旁人没有关，不必解释，不需注脚，眼光加冷笑，十八岁如何作自叹。 新作品讲人由出世的时候面目模糊，慢慢成长，慢慢开始有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力，就好像一刀一笔挑刻出自己的原型。作曲叶树辉、陈奕飞，填词有小黑 ，rap lyrics 文佐康，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班两个星期连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詹天文大跳黑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球最大电动车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将在香港设立国际总部，并在香港科学园成立宁德时代香港科技创新研发中心。香港科技園公司聽日將同寧德時代簽署合作備忘錄。科技園表示，寧德時代落戶香港科學園，研發新能源解決方案，將進一步推動香港新能源技術產業， 交通、基础设施等相关技术发展，希望加快香港新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助力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绿色科技及金融中心。宁德时代是内地新能源科技公司，是全球唯一市占率超过三成的电动车电池供应商。证监会再发现两间涉嫌欺诈的虚拟资产投资平台，分别名为香港数字研究院或 Hong Kong DAO 以及 BitCup。两个平台分别俄称已经向证监会申请并取得牌照，以及俄称管理层是港交所主席和行政总裁，但实际上全部是虚假资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明日在北京和南美合作共同主席国缅甸副总理兼外长丹瑞共同主持南昌江湄公河合作第八次外长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南美合作是首个由流域六国共同发起和建立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启动七年以来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和温暖。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另外，清泉路去荃湾近住海滨花园都是有交通意外，咁亦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车龙系排到去青衣城一期。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车龙过了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游丽村对开，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新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上西隧车龙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牛羊。 一票一听，一二一零齐投票。 做客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嘅社会问题。 国剧夜场，狂飙，今晚午夜十二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十二月十号就是区议会一般选举，四日后就是啦。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投票预埋你。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周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旅程待续。 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了做都有把，沿途困了精舍全收下，到达了要让我而选到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丽。 选择做独立音乐人的 Jeffrey 话，除了希望可以在音乐上面有多些话事权之外，也都希望由自己探索冒险，好像这首歌里面所说，走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赛牌里目不识地。 作曲王菀之，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魏俊生《我的世界地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啦，继续翻到嚟咧，骚动音乐啦，真系咧呢啲咧惊喜嘅嘢话嚟啊嚟啊，就好似我哋呢一个游戏咁样啊，即系好多嘢都系好突发噶嘛， 系 咪先？ 系啊， 所以咧喺呢个环节奔波 back to back 咧，我同波盛咧就会轮流一人拣一首歌咧去延续一个关于 小明 嘅 故 事。 究竟发生咩事啊？ 冇错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唔咗太多时间，亦都唔咗小明太多时间啦。将个时间交俾小明， 奔波 back to back。 小明记得嗰、那个系一个和暖嘅下午。小明同佢嘅同班同学一齐喺学校嘅草地上边踢足球，突然落起一场骤雨。 我听见雨滴。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

始重聚再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挣扎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越深，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 小明在这个时候想起一个人，想起那个人呢，正正当年就是站在同一棵树下面送了一条很靓很靓很有纪念性的颈链给他。啱大利有古巨基，有共情。 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园临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知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换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 听过张敬轩的樱花树下。小明间唔中都会不经意咁戴住呢一条链，佢同呢一个嘅女仔之间呢个结果系点咧？有啲暧昧啦，冇话一齐，亦都冇话唔一齐 嘅。银河闹闹贝壳，小鹿日日脱壳，今天但愿连尘埃都抛下工作。人海渐渐撇雨，你在街灯转角，只想与你共度夏雨之 所以每次落雨天的时候，小明都会想翻起当日同呢个女仔的点滴。有时佢都会憎自己点解当日冇出声，冇坚持咁样追佢呢。 Sini 的下雨时，我会想着你带给我的天晴。小明其实有想的，如果当时不是那么吊儿郎当，认真少少，会不会不是今天这样呢？会不会已经成为了人家的男友，而不是一个哎呀男友呢？ 说几天说不清，偶尔要说明，你也曾经当我透明。相爱的旅程充满了戏剧性，那一刻的动心让 让我决定要开始追逐这旅程。耶嘿，勇气的旅程。耶嘿，虽然你神奇看到会动情，不过我很熟悉你的个性。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呢一首堂妹，哎呀，男友。 相聚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转头翻嚟咧会有 L 不 L 欧瑞强，而家先听一节7点钟嘅新闻报道啦。